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戴沐白没有再劝说，两个人又掌相击，以此作为他们之间的誓言。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第四轮比赛，在选手们休息一天后正式开始。与上一轮比赛情况的惨烈相比，这一轮比赛又恢复了正常。三大强队分别抽到了一个实力不算很强的对手，令第四轮比赛没有任何悬念地结束了。最后的三强分别是武魂殿学院战队、史莱克学院战队和神风学院战队。总决赛就在眼前，他们距离最后的冠军宝座只有一步之遥了。明媚的阳光洒落大地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教皇殿更显得金碧辉煌，宛如神仙寝宫。从教皇殿前到山下站了两排护殿骑士，亮银色铠甲，厚重的骑士剑令整个教皇山变得更加威严。淘汰的队伍都已经离去了，甚至没有被允许观看最后一天的战斗，只有真正的年轻强者才有踏上教皇殿前这片广场的资格。一大早，进入最终三强决赛的三支队伍，共21人，就已经在教皇殿前静静地等待了。三大学院的老师都没有被允许站在广场上，只能在外围等候。以邪月为首的武魂殿学院战队的学员们，表情是最为轻松的。他们眼中闪烁的是信仰的光芒，对武魂殿的信仰，对教皇的信仰。史莱克学院是最低调的。七人一字排开，从左到右分别是戴沐白、唐三、奥斯卡、马红俊、小五、宁荣荣，还有朱竹清。教皇殿前的这片广场一点也不比之前比赛的场地面积小，正方形的广场铺着特殊的石块，仔细辨别能够发现那些石块上带着一层淡淡的莹润之光，虽然并不是真的玉石，但珍贵程度也不是普通岩石能比的。一队人从教皇殿侧门走了出来，一共12名地位仅次于白金主教的红衣主教缓缓走过来。他们一直走到教皇殿门前，立在左右两边，每边6人。为首的一人高声道： 教皇陛下驾到！ 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 三声高呼如同山崩海啸一般在整个武魂城响起。那不只是教皇山上排列整齐的护殿骑士的声音，同时也是整个武魂城内那些不允许靠近教皇山的所有魂师们的呼喊。对他们来说，教皇就是最高的信仰。巨大的殿门徐徐开启，所有人的目光都不自觉地向那大门的方向看去。武魂殿学院战队的七名队员此时心跳不断加快，作为武魂殿的黄金一代，他们也只是在当初被授予紫禄勋章的时候见过教皇一次而已。身着灿金色的长裙礼服，头戴紫金冠，手握权杖，一脸肃穆之色的比比东走出了教皇殿。他整个人都有一种虚幻的感觉，显得很高大。没有人注意他那绝美的容颜，此时此刻他代表的只有武魂殿一代教皇的威严。灿金长裙极为合体，绚丽的礼服珠光闪烁，上面有超过百颗红蓝金三色宝石，头顶的紫金冠更是光彩夺目。所有的光芒在这一刻都凝聚在他一个人身上，所有武魂殿的人在这一刻全部单膝跪地 参见教皇殿下。 刹那间的气氛无法形容，哪怕是唐三、戴沐白这样心智坚毅之人，在那四面八方传来的呼喊声中，也不禁有一种想要顶礼膜拜的感觉。在比比东身后跟着四个人，其中三人都是大红色的礼服，和红衣主教那种通体红色的礼服不同，他们的礼服上镶满了金银，尤其是胸前那颗足有拳头般大小的宝石闪耀着金光，充满了华贵气息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这礼服是贵气的象征，可对于魂师来说，只有封号斗罗才有资格穿着红色礼服，他们代表着无限的荣耀。这三个人中 只有一个是唐三他们见过的，那就是来自七宝琉璃宗拥有剑之封号的96级封号斗罗陈心，号称攻击最强的剑斗罗。另外两人，左侧的一个全身浮现着一层虚幻的神采，虽然穿着同样的衣服，但他的相貌却是谁也看不清。至于另一个，容貌妖艳，皮肤看上去如婴儿一般细嫩，如果不是脖子上的喉结，谁也不会看出他竟然是个男人。虽然这两个人唐三都不认识，但看到他们，唐三立刻生出了一种熟悉的感觉。 这两个人应该就是那天出现准备袭杀我的菊斗罗和鬼斗罗吧。 与三名封号斗罗走在一起的第四人显然没有封号斗罗的实力，但他能从这扇大门中走出，就意味着他有另一个身份，武魂殿长老，准确地说是明月长老。这人正是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。本来独孤博也有这样的资格，但他并没有加入其中，而是选择留在黄金铁三角身边。 该来的终于来了。 唐三注视着从教皇殿走出的五个人，此时在这片平台上就只有史莱克学院的七个人没有下跪。这种情况史莱克七怪事先没有商量过，但他们却做出了同样的决定。戴沐白身为王子，自然不会向武魂殿下跪，朱竹清也有类似的缘由，奥斯卡从来没把武魂殿放在心上，只有领取武魂殿发的金魂币时才会觉得他好。至于唐三，一身傲骨，纵使不理会他昊天宗的出身，他也绝对不会向教皇下跪。在他心中，能让自己下跪的就只有父亲和老师。马红俊的想法和唐三差不多，小五低着头，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他低垂的眼睛里满是仇恨。至于宁荣荣，身为七宝琉璃宗宗主的掌上明珠，又很有可能是下一代的宗主，他自然也不会跪。虽然没有明文规定魂师要向武魂殿教皇下跪，但此时此刻史莱克七怪还是显得那样特别。比比东的目光直接就落在了这七名青年身上，所有武魂殿所属人员无不对史莱克七怪怒目相向。站在比比东背后的菊斗罗月关嘴唇蠕动了一下，比比东立刻从史莱克七怪中找到了唐三。当他的目光凝聚在唐三身上时，唐三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如同要被剥离了一般，他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，立刻催动了紫极魔瞳，紫金色的光芒从双眼中喷吐而出，直达齿鱼，这才将教皇比比东的目光挡住。但是他的动作无疑着了形迹。 大胆，竟敢对教皇大人不敬。 比比东的目光已经变得平和，他抬起手，那红衣主教立刻闭上嘴，一脸的敬畏之色。比比东能够继承教皇之位，离不开上一代教皇和长老们的支持，他却凭借自己的雷霆手腕坐稳了这个位置。此刻他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，凝视着唐三。 你就是大师的弟子唐三吗？ 这位看上去异常漂亮的教皇竟然也认识老师？ 是的，教皇冕下。 很好，果然有几分你老师当年的风骨。 不敢和老师相比。 平身吧。 听到教皇的指令，所有人才敢站起身。武魂殿学院战队和神风学院战队的队员们都不禁大吃一惊，教皇出现后竟然第一个与唐三交谈，似乎还认识唐三的老师，这对他们来说实在很难理解。因为教皇和唐三的对话，他们看史莱克七怪的眼神也没有那么愤怒了。比比东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，目光从左到右扫过参加三强决赛的21名青年魂师。 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希望。教皇殿前，我希望你们能展示出自己的全部实力，最终的胜利者将得到武魂殿的最大奖励。 他一边说着，一边轻挥手中的权杖，没有人看清楚他是怎么做到的。三点光芒瞬间在比比东面前放大，漂浮在半空之中。那是三件不同的东西，体积都不大，分别是一块左臂骨、一个头骨和一块左腿骨。 上面分别闪烁着火红、淡蓝、墨绿三色光芒，那正是三块魂骨。三块魂骨释放出的光芒，即使是在教皇山下依然清晰可见。一时间，整个武魂城内都沸腾。从光芒就能看出，这三块魂骨皆是品质非凡，哪怕是武魂殿中人也难掩目光中对这三块魂骨的渴望。如果这里不是教皇殿，如果不是这里有数位封号斗罗的威胁，恐怕早就有人按捺不住心中的贪婪冲上来抢夺了。这可是魂骨，对魂师来说最为珍贵的东西，可遇而不可求。魂骨也有高低贵贱之分，本身的品质极为重要，越是高等级魂兽产生的魂骨效用就越大，当然外附魂骨除外，因为外附魂骨的数量最为稀少，可成长性也是所有魂骨中最为珍贵的，在整个体系中仅次于十万年魂环。普通魂骨一共有六块，头、躯干和四肢。六种魂骨中最珍贵的是躯干，其次是头部，再次分别是右手、左手、左腿、右腿。同品质的魂骨位置不同，价值也不相同。此次教皇比比东拿出的三块魂骨中，虽然没有最珍贵的躯干魂骨，但有一块次之的头骨。右臂骨的珍贵程度也仅次于头骨和躯干骨，哪怕最差的那块左腿骨也并不是六大魂骨中价值最低的。而这三块魂骨明显都是万年以上级别的魂兽所出，对于魂师来说就是极品的存在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